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转眼呢，冬天来了，天气渐凉，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保重身体。那今天是周五，也是我们的黑胶集市时间。今天的嘉宾是陈小斌。 你好，朋友，我是陈小斌。那么就在不久前呢，我们曾经和朋友们分享过两张西贝柳斯交响曲不同品牌合演绎的黑胶唱片。那今天的黑胶集市是，今天这个黑胶集市时间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上世纪著名的美籍德国指挥大师布鲁诺·瓦尔特和哥伦比亚交响乐团录制的两张黑胶名片，贝多芬第四和第六交响曲，一起感受大师带来的精彩演绎。降 B 大调第四交响曲呢，是出于爱情甜蜜当中的贝多芬创作的一部出色的交响曲。在贝多芬悲剧色彩的罗曼史当中，和具有贵族背景的特蕾莎小姐订婚，并且将这段感情维系了四年，是他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恋爱。尽管这次恋情无疾而终，但是这四年却成了他感情最稳定、创作热情最为高涨的时期。 强烈的幸福感让他中断了第五交响曲的创作，转而去记录这段温馨的时光，写下了充满青春气息的第四交响曲。这部交响曲澎湃的激情当中带着柔情蜜意，色彩斑斓，魅力无穷。罗曼·罗兰称这部作品是保存了他一生当中最明朗日子的香味儿。它是贝多芬和特蕾莎爱情的结晶，是爱的礼赞，是贝多芬的青春之歌。 说起第四交响曲的唱片当中呢，具有传奇色彩的奥地利指挥家卡洛斯·克莱伯指挥巴伐利亚广播乐团在上世纪70年代的现场录音，受到很多朋友的好评。而克莱伯他热情洋溢的指挥风格，将这部作品的浪漫和热情充分激发，让音乐具有炙热的情感和感人的魅力。 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比克莱伯还要老一代的指挥大师布鲁诺·瓦尔特在1960年的录音，这版录音也同样得到乐迷和业界的很高评价，被企鹅唱片指南授予了三星带花的荣誉。那我们从第一乐章节能够听到他们在音乐处理上音乐处理手法上的一些差异。克莱伯的演绎速度比较快，激情四射，而瓦尔特棒下的音乐呢，就好像是深埋在地壳下面的岩浆，逐步的升腾，一直冲破束缚，奔涌而出，一泻千里。 听到了第四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刚才我们的这个黑胶集市这个群里已经有朋友发来了评价，弦乐部分很好，动态也很棒。的确，同样的感受，同样我还有一个想法或者一种感觉，是它的空间感，空间非常的宏大。那说起这个第四交响曲，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二乐章柔版。说起来，这个瓦尔特和哥伦比亚交响乐团上世纪60年代和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录制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呢，它是早期立体声录音当中的佼佼者，其中的第三英雄和第六田园都是 TAS 上榜的片子。瓦尔特呢，出生在1876年，他的青年时代正值世纪之交，和他同时代有两位著名的指挥大师，富特温芬格勒和托斯卡尼尼。 在这三位大师当中呢，除了托斯卡尼尼有个别的立体声录音之外，只有瓦尔特留下了比较系统的立体声的录音。这主要也是因为瓦尔特的长寿吧，因为他活到了立体声录音技术的实用阶段，而且呢，独具慧眼的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专门组建了哥伦比亚交响乐团，为他量身定做，录制了贝多芬交响曲、马勒交响曲 和勃拉姆斯交响曲等等一批足以可以说是彪炳史册的立体声的唱片。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认识到的是，哥伦比亚交响乐团只存在了不长的时间，它现在早已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只能从这些当年的这些珍贵的录音当中去聆听，去感受这支乐团优秀的素质了。 现在我们聆听的是贝多芬第四交响曲的第三乐章小步舞曲。那么出生在德国并且在那里接受音乐教育的布鲁诺·瓦尔特呢，是一位纯正的德奥风格的指挥家，他的核心曲目都是以德奥作品为主，曾经和当时赫赫有名的古斯塔夫·马勒有着深厚的友谊，并且呢指挥了很多部马勒交响曲的首演。 当他的指挥事业在欧洲风生水起的时候，二战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迫使瓦尔特远走他乡，来到了美国。 嗯，那他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呢，和他关系最亲密的就是美国乐团，包括纽约爱乐、洛杉矶爱乐，还有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专门为他组建的哥伦比亚交响乐团。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系统地为他录制了几乎所有的代表曲目，其中呢1957年之后的录音都是立体声录音，许多录音的素质非常优秀，让我们这些现代的乐迷有缘听到大师往日的风采。 现在来到耳边的是贝多芬第四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今天黑胶集市，我们在上半时段为大家带来瓦尔特指挥哥伦比亚交响乐团，由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录制的贝多芬第四交响曲。这个第四乐章呢，是乐曲的高潮部分，是最让人激动兴奋的乐章。厚积薄发的瓦尔特用他特有的音响语言，塑造出贝多芬音乐当中饱满热烈的情绪。这里必须要说到的是这张唱片的录音特点。现在我们听到的呢，是节目组采录自飞利浦协标黑胶唱片的音频。说到这儿，我们要解释一下，当年瓦尔特的贝多芬交响曲呢，是由哥伦比亚唱片录制发行的，首版是著名的六眼 哥伦比亚商标首版发行之后呢，哥伦比亚唱片把部分优秀的母带交给荷兰飞利浦唱片再度刻片出版，所用的商标就是当时飞利浦的协标标签。 嗯，那没错。那后来呢？很多后来的这个黑胶迷还是热衷进行两者音质的对比，一般会认为协标的声音好像更加的丰厚。不过今天听起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不管如何吧，这版贝斯的弦乐音色之美和空间感的宏大是大家共同的印象。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两张著名的黑胶吧。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分享。 激流日风暮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讲座从铁狮子胡同到张自忠路将于本周六在首都 A 座举办。张自忠路旧名铁狮子胡同，不但在北京胡同四合院建筑中具有代表性，而且清末以来又在全国政治和军事上拥有重要的位置。本期讲座的主讲嘉宾陈元将从个人成长和阅读的角度来解读这一地方，向听众呈现出活生生的北京街巷文化。讲座《三山五园鲜为人知的故事》将于本周六上午9:30在首都 B 座举办。三山五园是清代北京西郊皇家园林的统称，主要包括万寿山清漪园，1888年改名颐和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怡园，畅春园和圆明园。清代三山五园是清朝留给北京的重要文化遗产。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我是王卓。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们的嘉宾陈小斌带来的黑胶唱片，也是我们的黑胶集市时间。 你好朋友，我是陈小斌。今天的黑胶集市这个时间呢，我们请大家欣赏的是上世纪著名的美籍德国指挥大师布鲁诺·瓦尔特与哥伦比亚交响乐团录制的两张黑胶唱片，贝多芬第四和第六交响曲，一起感受大师带来的精彩演绎。那么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是贝多芬第四交响曲，现在呢我们来分享的是贝多芬第六田园交响曲。 北京音乐广播永恒魅力，今天是黑胶集市时间，我们在下半时段为大家带来瓦尔特指挥哥伦比亚交响团录制的贝多芬第六田园交响曲，现在是第一乐章，到达乡村的愉快感受。田园交响曲呢，是贝多芬最受欢迎的一部交响曲，大约完成于1808年，是他少数的每个乐章都有标题的作品之一，也是贝多芬9部交响曲作品当中标题性最为明确的一部。 贝多芬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其实他的双耳已经完全失聪了，而作品呢，在这里也是表现了他这种状态下对大自然的眷恋之情，是一部带有回忆性质的交响曲。作品在1808年由贝多芬亲自指挥，在维也纳首演，而在首演节目单上，他写道：“乡村生活的回忆，写情多于写景。”整部作品也是充满了对乡村景色的细腻描绘，也展现了大自然的美妙风光。 耳边音乐来到了第六田园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西边景色，这是一段画面感非常强的音乐。音乐当中仿佛我们可以听见溪水潺潺，微风轻拂树枝的景象。在这儿呢，哥伦比亚交响乐团柔美细腻的弦乐合奏呢，可以说被这版录音呈现的栩栩如生。很多音响迷把这里的弦乐音色奉为示范级的弦乐录音。 那最初听到CBS 的报纸版 CD 时，就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现在当我们听到这个当年出版的首版黑胶的时候，顿时感觉像打开了窗户上的纱帘，更多的细节让音乐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那么这张贝六的六眼首版黑胶封面呢，是一幅耕牛，也有人说是马，在田野上犁地的画面，所以也常常被黑胶迷称为老牛犁地。这个录音成了 TAS 榜经久不衰的榜上名片。 嗯，那我们两张黑胶的图片呢，也已经发到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在这里呢会有我们的黑胶集市群，还有呢会一会群，我们都把图片发到了上面。 对，那这版田园呢，可以说也它非常生动地展现了瓦尔特这种优雅柔美的指挥风格。他将管弦乐的每个声部都处理得非常具有歌唱性，他也继承和发展了德奥的指挥传统，精确严谨而又不失浪漫和温馨。 嗯，那尤其对于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演绎呢，也是上个世纪指挥家当中的翘楚了。他一直对这部作品情有独钟，早在78转的录音时代呢，他就录有2版唱片了。但是呢，这版1960年的立体声录音也是被欧美乐评界视为他指挥艺术的巅峰之作。